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一支年轻的乐队 Yellow Card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 For You and Your Denial， 你还喜欢吗？ OK， 春晖呢在战马能量音乐向各位问好啊。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人呢因为过度的工作压力而感到崩溃，或者听见身边的朋友呢因为焦虑烦躁而感到痛苦。那么压力这个词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啊实在是真的太高了哈。有的人呢为此叫苦连天，有的人呢因为自己处在压力之下呢而感到高兴，没有压力呢反而感到不习惯了，因为呢压力有的时候啊真的也是动力，它会让我们进步的更快哦。当然了，在压力之下呢我们要学会劳逸结合，学会让自己放轻松哦。随着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自己的神经放松试一下，来自萧亚轩松松送给大家。过我松松的活，傻瓜才会追求紧绷啊！歌词当中呢，就透露出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哲理。没错，只有傻瓜呢，才会紧绷着紧张的神经，让自己的压力减小。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那就是吹气球。人在承受压力的时候呢，呼吸会变浅变短啊。那么吹气球呢，可以让呼吸放缓，减低心率，放松肌肉哦。所以呢，每天上班之前呢，如果没有气球吹的话呢，可以让自己深呼吸几下，那就会帮助大家缓解工作的压力了。当然了，音乐呢也是为大家减负的法宝之一哦。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战马能量音乐》，请持续收听哦。 break the door. Then don't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Get on up when you're down, baby.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okay. We'll keep on moving on anyway. When the rainy days are dying, you gotta keep on trying. All the bees and birds are flying. Never let go, gotta hold on and no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Get on up when you're down, baby.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okay.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钟辉啊。我们说呢，生活啊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有的时候呢会带你冲上云霄，有的时候呢会带你瞬间的冲向低谷。生活的低潮呢，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其实当你处在低潮期的时候呢，你就获得了一个让自己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机会，让你找到新的动力，重新出发，朝着目标继续向前。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看，是来自郑秀文的一首歌，叫做是高山低谷。这样的一首歌呢，也许会让我们放轻松很多。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戏，天真无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三次颠覆后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面，你界定了生活。已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几远？越望越茫茫，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谁怕气喘，但那终点

本书围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主要战役和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围困长春战役的发生、发展、胜利的全过程展开叙述。作者李发所查阅2000多万字的资料档案典籍，耗时5年，秉笔直书，正本清源，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川渝地方戏曲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开幕。本次川渝地方戏曲展通过对川剧《川北灯戏》的部分图片资料和实物展出，让观众对我国特色地方戏曲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1号。被画者的天真群展正在中间美术馆展出。此次绘画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创作者能够在规范、正常、完美的法则之外，矢志不渝地描绘天真。吾爱王小波纪念王小波逝世21周年讲座将于本周三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淀举办。活动邀请了徐泽辰、蔡骏、韩松洛等作家担任嘉宾，讲述王小波对他们写作生涯和个人成长带来的巨大影响。在王小波离开21年之后，追溯王小波时代，回顾他的文字魅力与思辨乐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此外，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掌声欢迎，对号入座， 场内静止沉默，台下观众更呆窘，在期待什么？ 这首歌曲呢，就是他以阿密特身份发表的一首歌曲，叫做是《怪胎秀》。那这首歌的宣传海报呢，就会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呐、啊，造型怪诞前卫啊，人形蜘蛛张牙舞爪，那么造型呢也是极其的重口味。那真的，如果你的内心不够强大的话呢，这首歌的 MV 还是不要看了，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非常高亢。那如果你能够驾驭得了的话呢，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加分不少哈。好了，那我们也希望阿密特还有张惠妹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作品。好，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听到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阔别乐坛20年的李晓东回来了，继参加2018歌手节目重返舞台后，他推出了全新个人创作单曲《我心常自在》。严格意义上讲，这算不上一首新歌，最初的版本叫《亢龙有悔》，这次重新做了编曲，融入了一些民乐元素，更加贴合歌曲的传统哲学意味。李晓东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凝练成歌，不难听出其中带有一丝劝世的意味，其中的侠义江湖气更显难得。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到梦想，不顾别的想法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肠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肠自在，愿人间自在，愿者自当无敌。古人举一问我有在我的风之几千年里，一念之间，星星星星的那个我，牵挂着电。到梦想，不顾也在上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在我的风之千年里，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记得呢，当年有一部非常火的动漫，讲的呢就是校园里边一群年轻人为了音乐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叫做是我为歌狂啊。当年呢，这部动漫的影响力呢还真的是蛮大的哈。而且当年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因为这部动漫去组建自己的乐队啊，去参加比赛。那么少年的时光呢，很容易就被这些动漫里的人物或者是这些励志的故事所影响，所以呢，小的时候的运气呢，说不定呢就会影响你成长的道路。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啊，来自当年这部很火的动漫的主题歌，是来自胡彦斌的《我的舞台》，来送给大家。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次燃起自己曾经的梦想吧。 起就快变一个句号。 每个人都很有能力，都会有自己的舞台啊！人的一生呢，最怕的就是选错了舞台，而误认为自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相信没有谁是一无是处的。人生很漫长，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喝彩和掌声，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些小小的东西来构建自己的自信和证明自己。那希望这些充满着满满正能量的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斗志，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OK， 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很多的动力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明天再会喽，拜拜。 You wanna know more, more, more about me? I'm the girl who's kicking the coke machine. I'm the one that's honking at you, cause I left late again.Judge me tomorrow by the way I'm acting today. Mix the words up with the actions. Do it all for your reaction, yeah. Hey, hey, get tangled up in me. You wanna know more, more, more about me. Gotta know reverse psychology. I'm the reason why you can't get to sleep. I'm the girl you never get, just quite what you see. Hey, hey, hey. Could you see I want you by the way I push you away? Yeah, don't judge me tomorrow by the way I'm acting today. Make the words up with the actions you get tangled up in me. You think that you know me. You think that I'm only when everything I do is only to get tangled up in you. You wanna know more, more, more about meThe girl that's sweeping you off your feet. Hey, hey, hey. Could you see I want you by the way I push you?